气息就分外安心，我没有翅膀却觉得能飞行，那些梦想沿着指尖舞成一片协奏曲，是默契相思奇迹，我有谁在牵引，我逆光前进却非不可忘记，因为你我靠近海，因为你我懂得爱，一念你笑声传来，我感觉一阵温暖，看不见眼前的海，看不见成一片协奏曲，这默契生死契机，我有谁在牵引，我逆光前进却再也不够，你让他。

互融共享、延展服务为原则，以文创产品的开发和交易为核心，成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广泛交流与合作，打造文创产品落地转化服务的全国文创交易综合服务平台。文交会现场人头涌动，八大特色专区华彩纷呈，给观展的首都市民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观城盛宴。接下来是经典九六九主播晨曦为您带来2018文交会现场采访报道，遇见国际设计产业园宣传部部长吴越。 那么最为服务好这个人群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群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人群，是他们追求着创意，追求对生活的品质，追求生活的工作的乐趣。那么所以我们整体这个产业园里边呢，对他们在空间的这个服务，我们的整体的空间都是独栋联排或者 loft 这样子的一些户型，让他们有自己私密的花园式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这是空间方面的服务。另外呢，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很重要，就是他们宣传推广的工作。所以我们集结了很多国际的、国内的这行业协会、大型赛事，那么给他们很多宣传推广的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同时在我们整个产业园里边呢，为这类人群做好服务，很重要的做好知识产权整体的保护、授权、经营管理，就是解决他们一切其他的这个工作生活的这些烦恼，或者需要去分担他们时间的部分，让他们能够专下心来，就专心只做好设计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产业园的一个宗旨。 中国年轻设计师创业大赛设计师创业周组委会负责人李文爽。 首先来讲，设计师这个群体，他本身来讲，从他的知识水平和这个教育结构来讲，他是没有这个经营的，所以呢，就是他其实在设计师创业过程中他们会走弯路，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设计师创业的时候需要补足我们所不了解的那些，比如说商科的一些课程，或者说是更多其实可能是我们关于商业的思考以及客户的需求。 北京东方嘉诚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江南。 面向了70,000的买家，我们是一对一的这种邀请到场来参观。这些人呢，他们主要就像是一些渠道商、经销商、品牌运营商等等，还有一些供应链上的这种上游供应商。那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平台搭建好，能够邀请到买家和卖家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产生这种创意的一个合作，甚至是我们销售这个销售的一个转化。 上海礼物总经理林海。 未来不仅仅是光我们自己在做啊，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开一个头，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品牌去走进来，或更多的设计师走进来，在我们的 IP 下，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下来去发展我们的这个品牌。 河北美术学院文创学院董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转化的一个速度。比如科技能转化快，对于我们美术学院很多落地的很多，从就是有一些个高度就上升到很高的一个高度，但是很多呢还要走到这种生活中，所以说呢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讲究的一个很快的一个转化，把这个设计的图纸和一些美的一些个东西能和实践的产品去结合。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教学到学生这块都做得比较快，而且呢做得比较好。 本届北京文交会总共将举行贯穿全年的近百场活动，打造不落幕的文交会，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掀起关注文创产品、促进文创交易、带动文化消费的热潮。以上就是本届文交会的采访报道，更多详情请继续关注经典九六九。 My heart so much misery.